霸图最终派出的六人到底还是他们这赛季出场率较高的六人，让人稍感意外的大概就要数宋其英的出场。毕竟他在刚刚结束的擂台赛决胜局中输得比较难堪，心里难免受些冲击。接下来的这场团队赛又是如此重要，似乎派出经验更为丰富的白岩飞更为保险一些，但是最终霸图却对他们的小将付出了绝对的信任，再一次在决胜局的关键时刻安排他上阵。 现在可不是锻炼信任的时候啊。这一安排让解说潘林都忍不住吐槽了一句。哼，这不是锻炼，只是单纯的信任罢了。霸图的选手一定具备这样的勇气和信心。 霸图出身的嘉宾李一博却笑了。潘林无语，这所谓的单纯信任怎么看也透着一股不科学呀。 霸图的几位老将却要将他们或许不会再有的机会压在这种让人提心吊胆的信任上吗？两人说这几句的功夫，星星这边出场的六人也相继起身，向着台上走去。叶修、苏慕成、方瑞三位经验丰富的全明星级别选手一直是星星中间力量，是出场率最为稳定的三人。安文义。 星星的牧师，凭借这一职业，他在团队赛中就一直占据着稳定的一席。而后，唐柔刚刚以摧枯拉朽之势铲灭霸图在擂台赛的逆转势头，在和同为新秀的宋其英的直接对话中赢得极为强势。有关最佳新人的争议，在实力上是越来越挑不出刺儿了。第六人，罗辑。 星星整赛季出场最少的人，却在半决赛首轮对霸图战队的比赛中，以一种荒谬的方式彻底改变了比赛局面，一度引发疯狂的热议。期间讨论有被轮回和微草的比赛打断一下下，但当星星和霸图又要交锋时，各种讨论和预测中就又会频繁出现罗辑的名字。第二轮，霸图主场选图。 星星没有派出罗辑，而那场霸图所选的地图也确实不具备施展拆迁流的条件。霸图似乎对罗辑也颇有一些顾忌。于是第三轮，随机图，在简单了解过地图情况后，星星立即在如此重要的一场决胜局中派出了罗辑，为季后赛专门准备的地图，本轮比赛中初次出现。 绝对没有事先练习的可能性，所谓看一眼就可以知道地形结构，然后拆毁的能力，难道是真的？一时间，话题又围绕着罗辑展开了。刚才还在觉得霸图派出宋其英很大胆的潘林，现在对星星更是无法直视了。宋其英再怎么说也是本赛季最佳新人呼声很高的人选。 这是一种实力的证明。罗辑呢，在常规赛末段的几次出场中，并没有特别出奇的闪光之处，直至半决赛的首轮才突然一下引爆所有人眼球。但就那能力，真说是看一眼就知道，潘林是不信的。若不具备这种能力，那罗辑的出场更多的只是一种虚张声势。再然后呢？没有然后了。 星星只是为了布下一个疑阵，就派出了这位实战经验不丰富、技术水平也不高端的新人，怎么看也比霸图派出宋其英风险更大。喧闹中，两队的选手已经列队赛场正中了，双方的出场阵容也在裁判走过流程之后，才逐一出现在了电子大屏幕上。相互握手，没什么交谈。 决胜局的紧张气氛压倒了一切，空气在这一刻仿佛都是凝固的。两队选手在默默完成了赛前的礼仪后，在裁判的示意下朝各自的比赛席走去。没有挑衅，没有心理上的试探诱导，也没有诸如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一类的融洽表现。决定这一年努力，甚至是这一生努力的一场比赛。 就在这样的沉默中开始了。 现场观众感受着这种可怕的沉默，都觉得十分压抑。观众尚且如此，场上选手呢？双方角色在地图的两端刷新，这张名为七彩拳的地图为正方形，刷新位置却不是最常见的四角，而是12点、3点、6点、9点这四个边线的正中。更令人惊讶的是，两队的刷新位置竟然不是一直以来的对称刷新。星星战队出现在了6点钟位置，而霸图战队则在3点位置刷新。这可是一次打破荣耀对战传统的刷新。可是细想下来，荣耀无论竞技场规则还是联赛比赛规则中，也确实从来就没有明确规定过刷新一定是对称位置，只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情况，让人们把这当作了默认的规则。而这一场关键的比赛中竟然出现了一次这样大胆的随意，顿时引得场外一片哗然。 居然不是对称刷新啊，李指导，这样会对比赛产生什么影响吗？ 影响是肯定的，两队的场上选手此时都不知道这种刷新情况，他们会从自己的出场位置来对称判断对方的刷新位，而后通过对距离的掌握预判对手在多种选择下可能出现的方向和时间。但现在这种情况，两队的预判都将是错误的，第一次遭遇将是一次偶然，这将非常考验两队选手的临场反应和应对了。谁能最快最准地判断出问题出现的根源，谁就能更好地掌控住局面。李一博话说了不少，两队也在这时开始了行动。当角色的动向逐渐明确后，场外再度哗然了。一向豪迈直接的霸图在这场随机图的决胜局中也不失本色，简单明了，直切中路。星星则打起了迂回，而且是兵分两路，君莫笑、沐雨成风、海无量和小手冰凉四人一组左路迂回，唐柔的韩音柔单枪匹马右路迂回。如是对称刷新的情况，霸图战队将被星星左右冲击，可现在霸图是从3点位置直切，这意味着唐柔的韩音柔将单枪匹马的先一步遭遇霸图全队。单角色的移动速度总是会比团队整体快一些的，非对称的出场刷新上来就给星星制造了麻烦。从时间上，唐柔肯定意料不到会和霸图战队在这一侧有这样的垂直相遇。三个方向上的移动都在继续着，星星四人组那端无论全息投影还是电视转播都已经被无视了，所有人都在紧盯霸图团队和唐柔韩烟柔的移动，判断着双方的速度，预测着双方可能遭遇的地点。作为电视转播方，除了人为解读，更有很多测算软件，很快电视转播中勾画出了这两方可能的移动路线，而后在相交点打下了一个鲜血的印记，再然后拉近镜头呈现了一下这可能相遇处的地形。地形也是对唐柔不利，若是一马平川的地势，很远的距离就可以在视野中发现对方，人再多也有足够的时间调整，根本不用慌张。可是这张名为七彩拳的地图可不是什么平原，四个刷新点便是四片高地，其他地方也多有拔地而起的陡峭地势，这图其实颇有几分高地峡谷图的风貌，只是这风貌被夹杂进的其他场景打得比较碎，尤其正中的七彩泉风景和荒凉的高地峡谷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夹杂在荒凉当中的七彩泉区域树木郁郁葱葱，一大片泉水整个被树木撑起的林荫遮蔽，阳光透过枝叶碎裂在泉水水面上，反射出一道道七彩光柱，随着枝叶的摇晃中，光柱不断在水面上被摇碎，留下一片迷幻的光影。唐柔的韩烟柔此时走不到七彩泉，她的路线被左右两边的高地所限制，而这一道峡谷的前方岔口处，霸图战队至自东边移动过来， 正是电视转播方分析双方移动速度后判断出的相遇点。或许不那么精准，但在这个岔口，唐柔将和霸图相互发现将是必须会发生的事。现在人们所关心的只是相互发现时的距离会有多少，这将决定唐柔的命运。没有人会过分期待一打五这种奇迹，眼下双方还没相遇，大家就已经把这当作唐柔逃生计去看待了。支持星星的观众心中自是焦虑无比，他们想象不到还会有什么样的转机。韩嫣柔的移动速度不变，方向不变，向着那个岔道口渐渐接近着。潘林都已经深深地吸好了一口气，就等双方相撞的那一瞬间了。随着不断的接近，对相遇的判断也越来越准确，似乎会很近，情况进一步向不利于星星的局面发展。 双方近了，就差一点。 潘林的音量逐次走高，死盯着双方的移动。 快了，岔道口，韩嫣柔冲冲！韩嫣柔停步了。 潘林调动全身力气，准确地吼出的一声冲出去了，赫然被卡在了嗓子眼儿。唐柔的韩嫣柔竟然在即将走出岔道口的一瞬停步了。 怎么了？ 潘林的疑惑声中，韩嫣柔甚至已经开始倒退，贴着一边的山壁，挺迅速却又很小心地倒退。导播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唐柔的主视角立即被切了出来。这个视角所代表的并不仅仅是比赛中的唐柔所看到的，还有他听到的脚步声，并不整齐纷乱的脚步声从唐柔的主视角中传了出来。